第54集，两人的闲暇时光。任毅将准备好的饭菜一一摆上桌，还开了一瓶红酒。龚应贤双手环胸坐在椅子里，看着那一桌跟他平日饮食习惯截然不同的饭菜，不知该作何表情。任毅坐在了龚应贤对面。 唉，这里面没有你忌口的吧？ 龚应贤摇摇头，刚要张嘴说话。 哎，打住！我知道你不吃热的，但你吃温的，对吧？这几个菜你可以等凉一点再吃，你不要看着有几个菜冒热气就排斥。 你为什么不分餐？ 任毅无奈地起身去厨房多拿了几个盘子，把所有菜都分了两份，还小声抱怨道： 哼，嫌旧。 我跟你在这么小的一张桌子上，距离这么近的一起吃这种没有任何摆盘可言的饭，已经很不嫌弃你了。 那我真是谢谢你啊，大小姐。 你叫我什么？ 大少爷。我这些菜虽然看着不太精致，但味道应该不错，你尝尝吧。 龚应贤拿起筷子，夹了凉拌茼蒿放进嘴里，菜里有薄醋和一点点辣椒，味道很爽口。任毅两眼放光地看着龚应贤，期待地问： 怎么样？ 不错。 我平时不怎么做饭，但是随便看个菜谱都能做得不错。哎呀，人聪明没办法。 他说着盛了一碗冬瓜鱼丸汤放在龚应贤手边。龚应贤微微低下头凑近闻了闻。 汤。 哦，尝尝这个土豆牛肉，这个不烫。 龚应贤夹了一块牛肉，先用舌尖试探着舔了一下，才吃了下去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要克服对火的恐惧，可以先从吃热食开始？ 心理医生建议过，但我觉得吃什么不重要。 怎么不重要啊？你不吃热食，无非是讨厌高温，或者潜意识里认为他们是火烹制的，对吧？ 龚应贤不说话。 你克服了对火的相关物的恐惧，有助于更好地克服对火本身的恐惧，这个逻辑没有问题吧？ 你为了让我吃你做的东西，可够卖力的。 哎，我是想让你多品尝一下人间的美味，有些东西啊，就是热腾腾的好吃，比如这碗汤。 龚应贤看了一眼那冬瓜汤，有些犹豫。 给我个面子，尝尝看怎么样，不会烫到你的。 既然今天是来你家做客，我就给你这个面子吧。 来来来。 任毅满脸期待地看着龚应贤。龚应贤优雅地端起碗，用勺子搅了搅，然后轻轻哈气，想让他快点凉下来。任毅不禁想起淼淼，有时候煮的肉刚出锅比较烫，淼淼就蹲在碗旁边乖乖地等着。龚应贤此时就像极了在等肉放凉的淼淼，他想到这里忍不住扑哧一笑。龚应贤瞪着他，任毅摊了摊手。龚应贤舀起一勺汤，深吸一口气送到了唇边，小心翼翼地喝了下去。 怎么样怎么样？ 还好。 龚应贤已经记不起来上一次吃这样热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了。家里出事以后，他被送去了美国，在对高温的厌恶和西式饮食文化的双重作用下，他不再吃任何热烫的东西，甚至已经忘了一口香浓热汤的味道原来这么好。任毅感到心脏在乱蹦，令他开心的不仅是龚应贤吃了热食，而是龚应贤愿意为了他改变自己，哪怕只是一点点。这至少说明 他在这个人心里是一个有分量的人吧。 好喝就多喝点。这个是温州鱼丸，我们中队的战士家里寄来的，自己做的。 你别一直催着我吃，你自己不吃啊。 龚应贤对上仁义发亮的眼睛羞恼道，仁义却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。 这个好吃。这个也好吃。嗨，我真是挺厉害的。 龚应贤看着仁义得意又窃喜的模样，唇角也不禁含笑，暂时竟忘了一直盘踞在心头的关于过去的阴影。仁义连哄带骗的让龚应贤把所有菜都尝了一遍，看着龚应贤吃着自己做的东西，他难以形容这一刻的满足。仁义用手指敲了敲酒瓶， 咱们喝点酒， 酒精会让人失控，我不喜欢失控。 你今天太累了，经历的太多了，喝点酒会让你忘了一切，安心睡个好觉。 也会让人早上起不来，迟到。 哼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记仇啊？ 龚应贤扬了扬下巴， 来一杯吧。你这是什么酒？ 不知道，朋友送的。哎，我平时喝啤酒的，不怎么喝红酒，但是让你喝啤酒的话，感觉怎么都不对劲儿。 他根本无法想象龚应贤跟他们一起蹲在路边摊喝啤酒吃烤串的样子。龚应贤拿起酒杯轻晃，凑到鼻尖闻了一下。 你要喝酒也不提前醒酒？ 没那么多规矩，喝就是了。来。 仁义抓起杯子强行跟他碰了一下，龚应贤只好喝了一口。他微蹙眉，诚实地说， 这酒不好。 那下次你带酒啊。 好吧。 吃完饭，仁义就张罗着要教龚应贤打游戏。龚应贤不常喝酒，此时有些晕乎，他靠在沙发里，手上还执着红酒杯，打了个哈欠说， 你这个酒不好。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，酒都喝了，下肚还不一样。 仁义把手机屏幕投到了电视上，然后撞了一下龚应贤的肩膀。 看屏幕，我教你玩这个游戏。 什么游戏啊？ 玩过 CS 吗？ 我不玩游戏。 简单的来说就是拿着武器打敌人，活到最后就赢了。 龚应贤看着屏幕上的画面，他眯起眼睛。 漫漫女神 啊，这名字是不是特仙儿？ 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？ 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制衡我的五行啊。 女神呢？ 这个嘛，他们以为我是女的，就会对我放松警惕，有时候还能骗点装备。 这不是作弊吗？ 就这干嘛？游戏最重要的是开心。哎，看哥给你表演屠杀。 仁义拿上一把枪，刚从窗户翻出去就被干倒了。 你死了吗？ 那个刚刚位置不太好。 仁义有些羞愤地放下了手机，身旁的龚应贤顺手拿起酒杯递给仁义。 这杯酒，沉痛哀悼活了1分46秒的漫漫女神。 大爷的，我只是失误了。 他跟龚应贤重重撞了杯子，把酒一饮而尽。龚应贤仰躺在沙发上，感觉大脑发晕，浑身轻飘飘的，这种自在到有些失控的感觉竟也不坏。 吃饭喝酒游戏，你们就是这么长大的吗？ 哎，大部分男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吧。那你小时候都在做什么？ 学习训练。 啊， 实验。 很孤独吧？ 不。 仁义偏头看了宫应显一眼，那侧颜线条完美的如同雕塑，面颊浮现薄薄的红晕，深邃的眼眸透出丝丝茫然，令人怦然心动。宫应显感受到了仁义的目光，也转过脸去，两人四目相接，因酒精而变得混沌的目光逐渐从彼此的眼神中寻回焦距。眼前的面孔是那么的熟悉，可其上浮现的情绪却又让人感到陌生以及莫名的心悸，如触电一般。他们同时转过了头去，仁义悄悄深吸了一口气，拿起酒瓶给两人倒上酒，借机化解刚刚的心悸。 来喝酒。 嗯。 他们一边碰杯一边聊天，仁义还教宫应贤玩起了游戏。此时他们就像两个青春期的少年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回忆，没有犯罪，只是享受着和友人相聚的闲暇时光。半夜时分，宫应贤也不知是醉的还是困的，趴在沙发上直打瞌睡。仁义酒量好一些，相对清醒，他拍了拍宫应贤的肩膀： 别在这儿睡了，回房间了。哎哎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回房间睡。 仁义费力地将宫应贤从沙发上拖了起来。宫应贤勉强睁开眼睛，在仁义的搀扶下往屋里走去。仁义也没多少力气了，短短一段路，两个人四条腿走得七扭八歪。好不容易看到了客房的床，仁义咬着牙快步往前走去。在离床不过几步之遥时，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用力将宫应贤往床上甩去。宫应贤却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将他整个人带向了自己，两人双双摔倒在床上。仁义趴在宫应贤身上，胸膛贴着胸膛，一时间他的酒已经醒了一半，大气都不敢喘了。